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九聚焦中网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本期中网赛程。赛程的第一场是卡布里斯科娃对战科斯蒂亚。捷克名将卡布里斯科娃已经稳居了女子顶尖球员的行列，同时更是女单后座的有力竞争者。崇尚进攻的她也总是能够打出令人惊叹的攻势网球。而科斯蒂亚已经几经浮沉重返 TOP50 的她也展现出了坚持的毅力。而这两个人唯一一次碰面是在2014年的巴提亚赛上，卡布里斯科娃三盘获胜，究竟谁能够更进一步，还是要你亲眼来见证。赛程的第二场是奥斯塔彭科对战彭帅。新科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在夺冠之后呢，并没有陷入首冠的综合症当中。在中网表现平稳的拉脱维亚小将，在击败了斯托瑟之后，更是首次亮相总决赛。而金花彭帅呢，成为了中国军团单打赛场上走得最远的一位。他在第二战表现也非常的强势，重返了中网的十六强。这是两位球员的首次碰面，也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遭遇战。第三场，纳达尔对战卡恰诺夫。纳达尔在首轮比赛带来了一场经典的纳什胜利。那在全场比赛的局面呢，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世界第一就挽回了两个赛点后，逆转击败了对手。虽然硬地不算是西班牙人最擅长的场地，不过纳达尔在中网升级之后已经两次获得了亚军。他在第二轮对阵新生力量卡恰诺夫，21岁的俄罗斯人，世界排名第42位。两人在今年的温网有过交手，纳达尔也是三盘获胜。那不知道这一场新星和名将的对决，你更看好谁呢？继续来关注其他赛程，首先是沃兹尼亚奇对阵科维托娃。沃兹尼亚奇是北京赛场成绩最为突出的女球员之一。那丹麦人来到亚洲赛季之后，表现出了上佳的状态，并获得了新加坡总决赛的门票。科维托娃在中国同样拥有超高的人气，捷克姑娘本赛季的付出更是励志。两个人此前11次的交手当中，科维托娃6胜5负，略占上风。第二场是兹维列夫对战福格尼尼。在八月的罗杰斯杯拿下冠军之后，兹维列夫最近的状态有一点小小的波动。不过在中网的首轮，德国的新星在战败了埃德蒙德，一方面对场地更加适应之后，另一方面也是累积了不少的信心。意大利名将福格尼尼世界排名第26位，虽然说排名上不占优势，但是也不能小瞧他的实力。九六九聚焦中网，我是周周。想了解关于中网的更多消息，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缠进每一段光阴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只爱有你的人间。